969假日航班， 假日航班，欢迎大家收听中秋小长假特别节目，我是云奇。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，一年一度的中秋小长假来了，与家人团聚赏月时呢，肯定是少不了月饼这个重要的角色。而市面上售卖的月饼大多是又油又腻，还有各种的添加剂和防腐剂，对于追求健康的听友们好像是不太适合。如果不嫌麻烦的话，你可以尝试自己动手 DIY 丁皮月饼，不仅制作简单，口感清爽，而最重要的呢是它低油低糖，更健康美味，还保证无添加哦。那现在呢，你就要竖起耳朵听起来了。一般来说呢，要准备冰皮粉50克，可以在网上或者是食杂店购买。煮沸开水20克，还可以根据个人的偏好，用等量的果蔬汁代替开水进行调色，可以用青瓜汁、萝卜汁或者是火龙果汁等等。然后呢，要准备紫薯、红薯、豆沙，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准备莲蓉、香芋等馅料。用锅将紫薯、红薯蒸熟、压烂、揉成球。准备完这些后呢，要在冰皮粉里加水或者是蔬果汁，搅拌均匀，直到粉团不粘底。将粉团分成3等份，搓成球状，然后压扁成皮，取一块馅料放到饼皮中央，用饼皮把馅包好口收紧，再轻柔的揉团。接下来呢，就要请出重要的工具月饼模具了，这样呢月饼成型就大功告成了。做好的冰皮月饼可以放进冰箱的保鲜层2小时之后再吃，风味更佳，但是因为它不含防腐剂，记得要在4天之内吃完哦。温馨小提示，

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。 更加香甜。

心的我，怎么此刻什么也没留下？现在只剩下风吹乱我的发，血液埋起的伤疤，往事就像雾气慢慢的蒸发，等到麻木也许就放得下，就让我的泪不停地去冲刷，放下你曾经亲吻 赵传，希望我的音乐能给你带来力量与勇气。现在是上午九点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5.6公里长的线，一个热吻可以调动面部29块紧张的肌肉。